前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静静地握住你的 手，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同风雨， 我们共追求， 我们只存同一样的爱。 轻轻地望着你的脸， 对根的情谊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创作当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刻画了一位即将离开家乡的游子对于故土的深深眷恋。歌词借绿叶和根的比喻，表白自己与故乡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歌曲磅礴大气，感人肺腑。而毛阿敏的演唱也充满深情。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这方明天哪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情停在那片云彩，我的眼总是投向你，如果我在风中歌唱， 头想你。如果我在风中歌唱，那歌声也是为着你。 是不是王菲的歌迷，肯定都会对她的那首情歌《我愿意》有着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迷》当中的主打歌，由黄国伦谱曲，姚谦填词。词曲的完美搭配，再加上王菲的诚挚诠释，被成为流行歌坛的铁三角经典之作，也是王菲最动听的代表作之一。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有息，触摸在心底，穿越，沉默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爱你，想你到无法呼吸。

少男男女女相聚分离，遇见你是千万分之一，管他时空拉开我们的距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一生生难甜蜜欢笑何处找，早知道难了难了，会不会路归路桥归桥，明知道相思

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淡淡的忧伤的曲调，就像一杯奶茶，清香淳朴，回味绵长。继续来听一首谭咏麟的老歌吧，《爱在深秋》。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洗 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旋律响起，相信你一定还记得他的名字，血姨，这是日本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当年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家喻户晓，很多中学生把日语的发音用汉语拼音写在纸条上来串唱。多年之后再次听到他，你是否会回忆起曾经的往事呢？ 私のせいなら許し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をこんなに苦しめたことを、私のことなどこれきり忘れて、明るい日向を歩いてほしい。枯葉の一つずつこぼれるたびに悲しいお別れ近づいてます。泣いたり笑ったり喧嘩したり、あなたといる限り素顔になれ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あなた。 あとどのくらい 礼なら許し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を知らずに傷つけたことを私は並べるようにいろんな思い出数えています。人から愛される幸せの意味、あなたは手を取って教えてくれ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あなた。 あとどのくらい 听已是曲中人。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千千阙歌，千千阙歌 去爱，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有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 苏芮，忧伤的情歌中，这一程的千千阙歌就先告一段落。我是余云，明天同一时间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伤悲啊！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 是